小型呢，首先讲返啲最大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慢线落班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正常。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跟住一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另外啦，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开源道汇旋处一段啦系挤塞，车龙排到汇景花园。另外咧，亦都影响到将军澳道去旺角方向车多，龙尾排到翠屏南村。喺新界区方面咧，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亦都挤塞，车龙排到南边围汇旋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东莞街、美孚同埋马鞍山路、恒安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投资有心法， 反股有办法。 他们一一解答。 我已经是买那些恒生的，但我都觉得波动实在太大，要卖出去，真的没多久它又升回。 不是个指示的策略出了问题，而是买入的价格拿捏得不好。 ETF 可以越低越买，忍受到它的波幅，对本地的市场长线都是应该升的。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早上九点四到十一点， 黄师傅、黄伟杰、关教授、关卓照主持 投资新世代。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吧。 The world is waking up. 喝彩声，悲痛声，声声入耳。 And change is coming. 中国事， 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 天下事 ，The time to heal in America. 事事关心 ，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 远在千里嘅事 ，Abusers, your time is up. 你不可不知嘅事 ，Listen to the real problems of real people. 一网打尽，无远弗届。 谭永辉、陈浩之 ，The answer lies in our humanity. 十万八千里。 早晨啊，谭永辉。 早晨啊，陈老师。 亦都欢迎大家啦，喺星期六嘅呢个时间咧，收听十万八千里呢一个国际新闻嘅节目啊。 系。 谭永辉，今日咧，天气喺呢个礼拜咧嘅好多雨之后咧，都终于好翻天少少咯，都出面气温都几热靠添。 好猛太阳添啊！而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咧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紫外线指数去到6咧，属于高嘅水平。咁大家今日外出啊，当然系防晒啦，同埋呢个防中暑嗰啲。一定要做足 啦。我哋讲话几热下啦，咁但系我谂咧，即系呢个星期咧喺美国啊、加拿大嗰边嘅朋友咧，就真系都唔系几热下啦，系非常之热下，因为佢哋都受到呢、這个系啊热浪、超级热浪嘅来袭啊。咁睇翻咧，譬如喺加拿大啦、卑斯省咧，都系其中一个嘅重灾区。最新见到一啲数字咧，已经系造成超过700多人嘅死亡噶啦。 系啊，加拿大冻就听得多啦，即系极。即係有啲地方都好近極地啦，但係即係加拿大嘅熱浪咧，相對聽得少啲啊。美國咧就出現得都越嚟越頻密噶啦。咁喺即係加拿大嘅嗰個好多嘅記錄咧，今個禮拜破完又破啦。例如一個喺卑斯省嘅鎮仔利頓咁樣啦，星期二嘅氣温咧就錄得咧係攝氏49.6度，直逼接近50度啊！咁係仲有好多其他嘅啲嘅地方咧，其實都45以上啊！咁喺佢哋嚟講咧，都係即係破曬紀錄一個非常之唔尋常嘅情況 咯。係啊，咁都分析翻啲原因啦。有一啲科學家咁就講話係一個叫熱蓋嘅效應啊，即係話有啲高氣壓咧就停留不動啦。咁而空氣咧就因為夏天嘅時候熱啊，咁亦都係咧困嗰個熱蓋咧一啲高氣壓咧就困住。 咗呢个热空气，令到地面嘅温度咧就持续咁样上升，去到夜晚咧都降唔到温，咁而温度越高啦，个热盖效应亦都系越强啦。咁其实如果睇翻啲数字咧，喺2018年嘅时候都有13个由美国联邦机构科学报告咧，有一份嘅呢一个发表啊，就估计一下国家嘅一啲气候嘅评估。就講到原來啲熱浪咧係由60年代啊，一年可能得兩個嘅啫，已經係攀升到咧去到2010年嘅咧，每年有6個咁多。而熱浪嘅季節咧，亦都係越嚟越長啦。如果同60年代比較起嚟咧，都增加咗45日 嘅。咁數據有好多嘢之前反映到啦，即係問題或者嗰、那個一啲極端嘅情況咧，出現嗰個頻率咧越嚟越多啦。咁如果係從嗰個科學角度睇咧，都有一啲嘅分析係同嗰個地球嘅能量平衡性有关系，系咪？ 系啊，咁啊，如果睇翻咧，美国太空总署都有个研究，就讲到话咧，地球吸收嘅热量咧，原来过去15年间咧，都加咗差唔多一倍啊！咁当然亦都系即系全球暖化加速嘅原因之一啦。咁嗰个所谓嘅地球嘅能量平衡咧，就系讲紧地球喺太阳攞到啦，同埋反射翻去嘅能量之间嗰个差异啊。个研究就发现咧，而家个地球表面咧系吸收咗更多的能量，比起反射到回去的位置多。 嗯，咁啊，头先睇到一啲嘅数据啦，咁啊，讲紧加拿大呢个情况啦，美国都系嘅，即系喺西岸啊、西北部嘅一啲嘅地方咧，好多地方都系好热啦。咁同埋例如呢个俄勒冈嘅波特兰啦、华盛顿州嗰个嘅西雅图啦，西雅图落雨啊，天阴阴， 系 啊，多啊吓。咁咧，但系咧，西雅图咧都录得40年代以嚟嘅最高温啊。咁西雅图都去到42度。除咗热之外咧，咁当然亦都有好多停电嘅情况。因为好多电力设计咧，其实都冇预计，即系要应付开好多冷气啊等等啦，有啲地方甚至冇装冷气添嘅，咁啊好多嘅公共服务咧都系受到影响嘅。 系啊，见到波特兰嗰边系直头啲电缆咧就融埋添，因为太热融埋。咁呢个时候咧，我哋都请到一位咧喺加拿大嗰边嘅朋友啊，何明如，咁喺电话旁边咧同我哋讲下喺当地嘅情况啊。何明如你好 ，Hello，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请问咧而家喺你嘅当地咧，不如同我哋讲下而家热浪嘅严重嘅程度，呢两日其实系咪都好翻少少咧？ 由星期四开始就感觉到，起码上就同埋过夜咧就有19度咁嘅天气，咁所以系的确系好咗好多。但是我想大家都有听过啦，我想我哋住喺温哥华同埋 BC 省，即系内陆嘅地方咧，不嬲都系比较暖啲嘅。但系其实 average 嚟讲咧，我哋喺温哥华住咧，大概我喺呢度住咗大概40年。如果去到夜8度夏天咧，我哋已经觉得好热。但系今次咧，喺由礼拜日开始啦，礼拜日、礼拜一、礼拜二。我哋就試過已經去到差唔多成日日都有成40多度，咁唔好講話我哋內陸有一個 Lytton 嗰個鎮咧，就去到49.5，咁而家係一個好負面嘅原因咧，變成咗一個世界大新聞。咁我諗即係大家都唔想因為咁樣嘅原因而變咗世界知名咯。 喺嗰個輿論嗰方面咧，大家會覺得即係咪都好多都會歸因於嗰個氣候變化，或者係即係從嗰個政策層面咧，覺得咦其實有啲咩可以做嘅咧？覺得 嗱，而家咧就有即係政客就當然就係、即係好多時都是为了政治原因而讲一些东西啦。咁今日呢我哋就 BC 省有一个厅长，咁佢呢就就话即係佢会觉得係嗰个缺乏冷气係一个最大嘅议题。咁我自己係做環保工作嘅，我同一個呢、這、一個大衛尼姆基金會係做環保 public engagement 嘅工作。咁聽咗我哋自己嘅廳長咁樣講咧，係真係好嬲同埋好失望咯。因為冷氣唔係我哋解決問題嘅方法，呢、這個只不過係即係我哋呢度講就係話一個 bandage， 即係貼塊膠布咁樣樣。真係當然，好似禮拜一、禮拜二熱到我哋眼瓊瓊咧，如果你有部冷氣機俾我咧，會係好好嘅事。 但是长远来讲，冷气不是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如果我们再不正视我们那个气候转变和减碳排，我想我们是这种情况呢是会越来越夸张。咁但係今次就係成為咗一個好大嘅議題，俾我哋 BC 省散民親眼見到。我哋自己住喺溫哥華，成日以為自己住喺 paradise 好似天堂咁樣，因為呢度啲天氣呢平常就算夏天呢係好乾爽，夜零度呢我哋已經覺得熱，咁其實就係一個好舒服嘅地方。咁但係今年呢係真係前所未見過，會去到成溫哥華可以過咗40度，係即是很可怖。那我家其实没有冷气的。那所以呢我未试过也是我想今次是啲人最难受的呢，就是因为通常我们到夜晚呢就好像那些风就会吹返出来的啦。我们就会有即是有少少 relief 这样的。但是今次呢就那48小时是没有这样的事。那个气候一路那个Mercury 是这样升。去到38度，夜晚黑10点都是38度、36度。咁喺一个冇冷气嘅情况底下咧，嗰个风扇吹出嚟啦，系只系吹到热风咯。 嗯，咁有啲咩解暑嘅方法咧？当地人？ 有好多就游水啦，用水去淋自己啦，去冲冻水凉啦。咁我谂我哋唯一系 lucky 嘅地方就系话我哋水源好充足咯。咁但係我哋都唔可以 take it for granted， 因為我哋呢度亦都有好多原住民呢，佢哋連埋潔淨用水都冇㗎。咁所以唔係話個個住喺我哋加拿大呢就可以一開個水喉就有乾淨嘅用水。呢度好多原住民住喺佢哋嗰啲保留區呢，佢哋飲嘅水都要有我哋所謂嗰啲 boil water warning 呢，成日都要煲水先可以用。咁所以我哋其實又係有好多工作要做。咁今次我諗亦是因為呢件事係發生喺溫哥華呢，溫哥華好多人都係住一個即係好好理想嘅生活，俾我哋親眼即係親身去經歷原來氣候轉變嗰、個氣温上升係咁樣樣嘅。咁有好多都而家就變成有真係大開眼界，但係即係唔係一個正面的大開眼界咯。咁但係而家亦都有好多人就係話我哋真係要做一啲嘢，因為我諗你都聽到全個 BC 省最熱嘅地方呢喺嗰個 heat wave 嘅時候呢就係 Lytton， 咁佢哋去到 49.5 度。咁但係好慘嘅呢就係經過咗 49.5 度之後啦，佢哋突然之間成個鎮啦竟然係火燭起上嚟。咁而家就話好似今日咁開始嗰啲新聞就慢慢一個個故仔出嚟。咁有一個有位先生呢，佢就話佢見到佢父母呢，佢哋就走咗去一個棄置咗嘅一個 pitch 嗰度去避火。點不知呢嗰、那個power line 就跌咗落嚟。咁佢睇住佢父母呢喺佢眼前就消失咗。咁即係呢個係好痛心，同埋因為佢 90% of 呢個 Lytton 嘅鎮呢而家基本上就係燒咗喇。咁雖然個省長走出嚟就話佢哋要去重建，點都 promise 去重建，但係今日亦都有好多，譬如話裡面有好多呢佢哋住喺嗰度嗰300個居民呢，大部分呢譬如話係服務返大家自己個社區啦，但係有好多係嗰啲農民啊、耕種啊，或者係養牲畜啊嗰啲嘅。咁今朝早呢亦都有一個係養牲畜嘅嗰啲farmer 呢，佢就講就話即係嚟得好突然，佢同佢太太呢即刻收到警報呢，根本上冇時間，只可以攞個車匙就上車走爛咁走。咁所有佢哋養嗰啲牛隻啊、馬匹啊，所有啲動物都留曬喺度。咁當然就係即係唔會生還到啦呢啲動物，但係大家都即係可以感受到佢嗰個 pain 咯，係真係 it's a tragedy，it's very sad。 係啊，時間關係咧，我問多你一個問題啊，何明儀嗱，頭先你提過即係有一啲即係而家加拿大人啦，有多好多好貼身嘅體會啦。 咁喺呢一個即係極端氣候咧，即係相信都係會好多人會拉埋一齊講啦。你會睇咧，即係喺嗰個政策嘅層面咧，包括喺譬如話聯邦政府做嘅嘢啊，或者各個地方嘅省嘅政府做嘅嘢咧，那個方向嗰方面咧，那個前景會係點樣啊？會唔會即係加快多啲？ 我諗我哋肯定有兩個大方向要做。第一咧就係話加拿大雖然咧好似好 progressive 咁樣，又簽咗個巴黎協議啦。但係咧，我哋咁多年嚟啦，我哋無論係邊一個聯邦政府所定出嚟嗰個碳排減碳嗰個目標啦，係未試過去 meet 到。就算我哋温哥華叫做 Greener City， 我哋都未 meet 過我哋嗰個碳排嘅目標。咁所以我諗第一件事做就係要自己要做翻呢個 meet 到個碳排目標。而第二個大方向咧，就係話我哋而家好明顯知道，就係呢個唔係一個國家或者係一個社區要做嘅事，呢個真係係國際嘅問題。因為我知道，就算你係東南亞嘅地方咧，都係譬如話你哋有好多小島嘅地方咧，都水浸咗，因為水位上升。咁但係其實咧，嗰度嗰啲居民咧，佢哋嘅碳排咧，基本上係零，因為佢哋個生活係好簡單。而好多時就係話，我哋大家喺唔同地方生活，嗰、那個生活方式咧係會影響在第二個地方的，咁所以我想我哋全球嘅人都要合力一齊去控制呢一個問題咯。 咁今朝多謝遠在温哥華嘅何明瑜同我哋講咗當地嘅情況啦，亦都大家密切留意住啊，會唔會未來公民社會其實都會有一啲行動啦，去關注個氣候暖化嘅議題啊。今朝同你傾到呢度先，唔該曬何明瑜。 好 ，OK， 拜拜。 哇！乜事着到成个裤带咁啊？瑞文，唔系受咗咩刺激系嘛？ 细杰啊，我着成咁都系谂住衬翻你啫嘛！你邀请我参加富豪计划啊嘛？ 系就系好，不过系食得嗰啲好啊！今个星期我请嚟环保达人张新月倾下点样保育香港嘅养蚝业， 而我就请嚟土木工程拓展处嘅代表同我哋行下新开嘅大埔龙尾人工泳滩。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细杰 同我郑瑞文。 气候开拓无限视野，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 谭永辉、陈浩之，十万八千里。 埃塞俄比亚武装冲突持续半年后，政府单方面宣布在提格雷停火，直至农忙季节结束，民众上街庆祝。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艾哈迈德否认战败。指该区已经失去战略地位，武装组织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重夺提格雷首府麦克莱，又扬言不接受停火。 翻到嚟十萬八千里嘅節目啊，譚永輝啊，嗱頭先聲帶入邊講到咧，埃塞俄比亞嘅一啲武裝衝突咧，就自2020年11月開始嘅，咁而家都算係話有一個突破嘅消息啊。 係啊，陳老師，咁呢一個係即係埃塞俄比亞提格雷嘅危機咧，係呢一刻咧，即係可能係全球其中一個最嚴重嘅人道危機嘅一個嘅地方嚟㗎啦。今年十一月咧，大家好多嘅焦点咧都系摆咗喺美国总统选举啦。咁喺差唔多同一时期咧，就已经系发生开始咗呢一波嘅提格雷嘅冲突。而家呢个礼拜嘅状况咧，就系、是、武装组织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咧喺星期初嘅时候咧就重夺咗佢哋嗰个州嘅首府，即系麦克莱呢一个嘅地方啦。咁啊，有一啲嚟自埃塞俄比亚嘅中央官员咧就要走佬啊。咁咧就嗰个提格雷嘅街道上边咧，连日咧都有多庆祝嘅场面出现啦。 冇錯啊！咁就另一方面啦，見到埃塞俄比亞政府亦都係單方面就宣告停火，就話直至農忙嘅季節結束啦。不過咧，都見到咧，埃塞俄比亞政府咧有將個停火嘅原因咧，有啲外媒報道就稱之為人道啦，咁就否認話係戰敗咁樣噶。 係啊，咁英國廣播公司嘅記者咧一路留意住件事，就話形容都係想保住面子啦呢個講法。嗱，講翻咧提格雷方面，今次嘅可以叫勝利咧，就被視為呢一場衝突，亦都有啲人形容為內戰嘅一個重要嘅階段啦。 好多救援組織咧喺呢個階段咧都係再次咧再講啦，提格雷地區咧仍然係處於一個冇網絡、冇供電嘅狀況，糧食啦、燃料等等嘅救援物資係冇辦法咧運入去，咁需要用電嘅嘢咧就用一啲即係譬如話臨時嘅供電啦，係用燒燃料咧就即係頂住先，咁但係將來嘅情況好不堪設想。 咁所以其實呢一個停火嘅消息出到嚟之後啦，即係有好多嘅人道嘅組織都話要把握呢一個機會咧，其實盡快係對當地咧係施以救援嘅。不過講翻少少即係呢一個事件嘅背景啦，咁其實安塞俄比亞就係一個多民族嘅國家啦，地方上面亦都係一個即係呢個國家亦都係一個聯邦嘅政府啦，咁地方上面有好高嘅自治權嘅，甚至咧亦都係可以係無條件去即係投票之後就可以獨立嘅。 而家嘅總統阿比咧，嗱，亦都係諾貝爾獎諾貝爾和平獎嘅得主嚟嘅。佢主要係因為同鄰國厄立特里亞咧，即係和解咧，咁就獲頒呢個和平獎啦。阿比上台之前咧，其實呢一個提格雷地區咧，就係埃塞俄比亞嗰個政治經濟嗰個好主要嘅勢力嚟嘅，而且維持咗即係差唔多廿年嘅時間。但系去到即系阿比上咗台之后咧，就有啲嘅变化啦。当然，咁亦都喺旧年咧有新冠嘅疫情之下咧，埃塞俄比亚中央政府同埋提格雷地方嘅政府咧，因为冇办法解决得到咧，用政治方法解决得到咧，即系嗰个权力分配嘅问题啊。喺旧年十一月开始就已经有一个嘅武装冲突嘅情况，政府军咧直头系攻占咗咧喺提格雷嘅好多嘅军事嘅机关啊、政府等等啦。咁所以今个礼拜咧，其实呢个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咧就攞翻佢哋觉得属于自己嘅地方。 明白。咁咧，所以除咗其實政府軍係有攻佔到提格雷嘅多個機關之外咧，其實亦都係有聯合頭先譚永輝你都有提過鄰國啊一個國家厄立特里亞嘅軍隊咧，其實有夾擊嗰度嘅武裝。咁呢個軍隊咧喺之前嘅一啲調查嘅報告入邊咧，亦都係被批評為啊，即係厄立特里亞嘅軍隊咧係有做唔少屠殺啦，甚至係性侵嘅一啲行為啊。咁而佢哋咧點解會話一齊夾擊去？去即系对抗呢个提格雷武装咧，亦都系一个历史嘅原因啦。即系呢一个武装嘅部队系同佢哋咧有冲突咗好耐噶啦。 喺星期五嘅时间咧，联合国系开咗一个公开会议咧嚟到讨论今次嘅危机嘅。咁而家讲到咧，当地有最少400,000人咧系处于饥荒，包括咧30,000+儿童咧，其实未来咧仲会有100,000+人咧系估计会陷入呢个饥荒嘅。美國總統拜登啦，或者美國政府咧，其實連日咧都有喺相關事宜上邊咧有發聲嘅，咁亦都係促請安塞俄比亞當局咧即刻咧係要恢復翻咧提格雷地區個通訊啦，確保一啲嘅人道救護者或者係物資咧能夠通達去到咧需要嘅人嘅手上。停火而家就單方面有一個停火講過，但係咧救援組織話咧啲物資冇辦法揾到入去嘅 同埋都要睇下未來嗰個戰線究竟係會點樣去發展啦，因為見到有埃塞俄比亞嘅媒體都報道話，而家咧即係亦都有一條連接提格雷同埋隔離州咧阿姆哈拉嘅橋梁被炸毀啦。埃塞俄比亞政府就話係提格雷人民解放軍陣線嘅所為啦。咁但係聯合國嘅一份報告就話咧係俾阿姆哈拉嘅武裝咧所炸毀嘅。 阿姆哈拉咧就係即係啱啱喺提格雷隔離嘅一個州份嚟嘅，咁所以咧就埃塞俄比亞政府講法同聯合國咧嗰份獨立報告咧講嘅講法咧就唔同咧，究竟邊一個炸毀嗰條橋目的係啲乜？聯合國咧曾經提出過嘅提格雷嘅衝突咧，各方面都可能犯下個戰爭罪，包括一啲大規模嘅屠殺啦、輪奸啦，即係提過啦，同埋咧之前亦都有人係即係報道過指責咧，某啲方面咧係燒咗呢個農地啦，破壞一啲醫療設施等等嘅，咁啊造成而家咧一個非常大嘅人道危機。 咁呢个话题讲到呢度先啦。新闻之前少少时间咧，同大家转讲下 Delta 嘅变种病毒。 系 啊，谭永辉而家咧系欧国杯就做紧啦。咁见到世卫嗰边都关心咧，其实会唔会成为咗另一个即系 Delta 爆发嘅传播嘅渠道？ 系啊，啲苏格兰球迷因为苏格兰都有参赛啦，咁就话即系都相当多咧，即系睇完波之后有确诊啦。咁另外咧就係話關於呢個 Delta 變種病毒咧，喺最先喺舊年十月咧就喺印度發現嘅，咁其後咧亦都係有即係再變異啦，有所謂嘅 Delta Plus 啦。咁呢變異嘅病毒咧，又喺中國啦、英國啦、美國啦、日本、加拿大等等嘅唔同地方咧出現過啦。 咁世卫都警告话，而家 Delta 咧系至今传播最快、适应力最强嘅变种病毒啦，亦都咧系可以拣最脆弱嘅群组去攻击啊，同埋削弱疫苗嘅效力。至于另一个咧有关于防疫嘅问题咧，就我哋去到睇下北韩嘅方面，因为见到最新咧北韩嘅国营媒体就报道咧，领袖金正恩咧最近开会批评防疫不力咧，酿成严重危机嘅高阶官员，话佢哋咧未能够執行長期的防疫措施，就疏忽職守。 是啊，金正恩本人仲喺勞動黨嘅會議嗰度咧，訓斥咧部分嘅高層冇執行長期嘅防疫措施，怠忽職守啦。咁另外啊，金正恩自己都有一啲嘅焦點啦。咁又有好多人留意佢瘦曬喎。咁啊，仲有 健康嘅狀況。 係啊，啲民眾咧據報道啦，北韓方面報道咧，就民眾即係都好傷心流淚啊。 但不過講翻北韓嘅情況咧，其實舊年爆發疫情以嚟咧，就一直實施緊呢個鎖國嘅政策嘅。咁咧，而本身咧，亦都係世衛嗰個核下嘅疫苗分配嘅機制咧，亦都係理應咧係獲分配到190万劑嘅新冠疫苗俾北韓啦。不過就因為疫苗短缺啦，同埋鎖國嘅政策等等咧，令到啲疫苗咧仍然未運抵當地嘅，睇嚟都要密切留意住當地嘅一啲疫情嘅情況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全真社报道，两间私立小学，包括德望小学嘅幼稚园小学部同埋香港培道小学，喺多间课室内安装闭路电视镜头，但多名家长表示不知情。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话，若果学校要安装闭路电视镜头，需要符合指引和私隐条例，最重要同家长持份者沟通，局方正了解事件，会再作适当跟进。另外，对于铜锣湾前晚有警员执勤时遇袭，疑凶施袭后用刀刺向自己之后不治，杨润雄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事件令人痛心，认为整个社会应该谴责事件，清晰表达相关行为不可接受。他提到校方应该向学生说明生命的重要，任何人伤害自己或他人都不应该。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说，本港接近有条件和澳门以及内地通关，但仍有几宗个案需要调查清楚，包括昨日确诊的41岁检疫酒店女清洁工，早前确诊的27岁机场男地勤有没有造成社区传播，以及近期一对由香港到英国后在当地确诊的母子，是否在香港时已经受感染等。许树昌又说，虽然新加坡计划放弃疫情清零的目标，但香港不能跟随，否则不能同内地通关，因为内地的通关条件是清零。许树昌出席一个电台节目之后又说，伏必泰疫苗能够减低有症状感染 Delta 变种病毒的风险88%，科兴疫苗暂时未有太多数据。他希望本港在9月底之前能够为70%接种疫苗。英国首相约翰逊和到访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会面。默克尔在会后的记者会上说，在可见的将来，已经接种两剂新冠疫苗的人应该可以从英国前往德国，而无需进行隔离检疫。默克尔说， Delta 变种新冠病毒目前在德国传播得非常快，最初应对时缺乏经验，但这个是一个持续学习的过程，必须一次又一次适应最新发展，而德国一直有检视针对疫情的旅游限制。约翰逊就说，在这个议题上他认为磋商已经有进展。对于有报道指欧盟的疫苗护照计划不会承认在印度生产的阿斯利康疫苗， 约翰逊话佢非常有信心，对已接种有关疫苗嘅旅客嚟讲，呢个唔会系问题。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话，一架波音737货机在机师通报引擎出现问题之后，紧急降落夏威夷群岛的檀香山，两名机师伤势严重。美国海岸防卫队发言人说，派遣一架直升机救起其中一名机师，另一名机师被消防队直升机救起。根据航班追踪网站，涉事货机原定由檀香山飞往茂宜岛。联邦航空管理局就话，货机原本试图折返檀香山，但最终迫降海面。有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话，货机疑似系737嘅经典型号，机龄可能超过30年。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今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初时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下星期二三骤雨增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咧，首先讲翻啲隧道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都系多车，龙尾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正常。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过咗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香岛道去黄竹坑道近深水湾泳滩一段咧系车多，龙尾排到过去蒲苑。咁另外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一段系挤塞，车龙排到花园道口。咁另外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一段啦，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军器厂街。喺九龙区方面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仍然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南边维会转处。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马鞍山路恒安村九龙。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0年后建党百年座谈会， 香港真真正正未来日子最大的深层次矛盾都仲是政治上的矛盾。 立法会议员谢伟俊律师， 如果自己不搞掂呢一样嘢咧，我哋呢个永远都系个短板，一个缺口咧。有心人士咧会利用我哋香港呢个缺口咧，对我哋国家造成好多喺嗰个国安上的侵害。咁所以呢一样嘢咧，更加要注视。 今个星期六下昼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50年后。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谈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谭永辉、陈浩之，十万八千里。 谭永辉翻到嚟第二节嘅十万八千里啦。嗱，夏天咧，即系除咗系雨季，仲系一啲即系风暴啊、台风嘅日子啦。咁如果撞上一啲不幸嘅事件咧，亦都系可能咧会影响一啲搜救嘅工作啊。讲紧咧就系美国迈阿密嗰边嘅一个塔楼嘅事件啊。 Our message today is that we're here for you as one nation, as one nation. And that's the message we communicated. We'll be in touch with a lot of these families continuing through this process. But there is much more to be done. We're ready to do it. It's what America's all about. It's about pulling together, leaving nobody behind. 上個禮拜咧，你哋就簡短咁跟進過，因為當時就啱啱發生呢個塔樓嘅事件啦。咁見到美國總統拜登咧，就最新咧7月1號嘅時候就去到當地去慰問死難者嘅家屬啊。不過咧，見到塔樓嘅現場咧，剩翻嘅結構可能都唔穩定啊，有再次倒塌嘅危機，都影響咗個搜救嘅過程。 冇錯，個搜救咧真係一路一整個星期喺度進行啦。咁亦都要爭緊時間，因為有佢哋嗰邊叫颶風啦，咁就係預計都會向相關的區域嗰度咧，即係進襲緊啦。咁、 嗯、 啊，佛羅美里達州呢一個嘅邁阿密嘅大德園呢棟嘅住宅大樓啦，局部嘅倒塌嘅情況咧，咁講講嗰個傷亡嘅方面啦。搜救人員咧喺瓦礫裏邊咧就再發現多四具嘅遺體啦。咁而家知道個死亡人數咧係增加到係22人，仍然有120多人咧係失蹤嘅。咁喺最新發現嘅其中一位死者咧就係一位邁阿密消防員嘅7歲嘅女兒嚟嘅。咁啊，失踪者嘅家属咧，好多都仲系留守喺个倒塌大楼外边嗰度咧，系等紧消息。 咁而现场嘅嗰个大楼嘅情况啦，亦都有啲分析调查人员就讲到话系一个pancake collapse， 一个扳机式嘅倒塌啦，令到个搜救难度系增加。咁至于个事件嘅事发原因咧，拜登就话都会尽力调查事件啦，但系都见到初步有啲分析同埋外媒报道就讲到话，原来喺2018年嘅时候咧，工程师嘅例行检查已经发现个大厦咧，其实有一啲设计咧系有个重大嘅失误喺度啊。 主要咧就系同嗰个泳池嘅防水层啊，同呢个防水层会唔会影响到石屎嘅结构啦？咁有一啲嘅结构工程师咧认为咧石屎损坏咧就今次大楼倒塌嘅一个主要嘅原因啦。咁另外亦都有一啲嘅结构工程师认为咧，系同嗰大楼嘅沉降咧，有啲嘅关系嘅。咁佛罗里达国际大学咧喺2020年发表嘅报告咧，亦都系指出过咧呢个而家冧咗嘅大楼，部分冧咗嘅大楼咧，喺90年代开始咧，都每年以2毫米嘅速度沉降嘅。 咁不过嗱，呢一个事件就揭发咗2018年已经发生咗啦，后嚟就冇做一啲跟进嘅工作，就亦都系可能系导致今次嘅事件倒塌嘅事件嘅其中之一啦。咁见到咧，当局亦都系最新咧，亦都系发现咗咧，北迈阿密海滩咧都有一栋大楼咧，其实系有个安全隐患，系已经下令咗封闭咧，同埋撤离嗰度嘅居民咧，希望避免再次有不幸事件啊。 关于美国咧，系另外一啲关于佢哋嘅前任总统嘅名次相关嘅新闻要讲下啦。咁就特朗普以佢为名嘅集团咧，佢哋嘅首席财务官魏塞尔伯格咧，就喺今个星期咧就被起诉涉及逃税嘅罪名啊。咁呢一位嘅首席財務官咧，特朗普集團嘅職員啦，喺紐約嘅曼哈頓法院咧就否認控罪喎。 現年73歲嘅魏塞爾伯格咧就被控逃税，大約係170萬美元啊。控方咧就指控特朗普集團咧喺長達15年嘅時間入邊啦，佢咧就涉及財務造假同埋稅務犯罪。見到檢察官就形容咧呢一系列嘅非法操作咧係大規模而且係大膽啊！ 呢個案件嘅起訴書咧星期四公布啦，咁就側重於咧係指控魏塞爾伯格咧隱瞞公司所提供嘅津貼同埋福利，亦都係冇正確報税嘅。控方咧指魏塞爾伯格咧獲得176萬美元嘅間接補償，但係咧佢自己咧就冇向稅務機關披露有關嘅收入，而且咧係隱瞞咗咧自己喺紐約市嘅居住地咧係逃避咗嘅税項咧有大約90萬美金咁多噶。 今次咧就係當局調查特朗普集團多年啦，首次係對特朗普嘅公司同埋佢嘅高層咧係作出刑事檢控。雖然咧呢一單案件咧，特朗普本人咧係冇受到起訴嘅，但係都見到咧佢就指啊，即係都出嚟講翻就話負責調查咧係嘅呢個調查咧係指責呢個調查咧係帶有政治動機，而面對住多項嘅財務調查咧，特朗普亦都一直去講就話佢咧同埋公司咧係冇從事任何嘅不法行為啊。 剛才讲的案件呢，那个检控呢就相当初步的阶段啫。咁至于涉及案件的其他详情呢，相信都要睇返嗰个将来嗰个审讯的过程发展呢，先至有多啲嘅眉目啊。咁讲开美国呢，另外亦都有一啲其他新闻可以讲下波。 係啊，咁由美国嘅政府就由特朗普就过渡去拜登之后啦，咁其实喺同志的平權方面咧，都有不少嘅著跡喺度啊。咁啊，嗱，啱啱就同志驕傲月嗰 Pride Month 咧，就喺六月就啱啱完結啦。咁見到美國咧都有一個新嘅消息啊，國務院咧就公布咧有新增一項嘅性小眾嘅平等嘅措施啦，就係未來咧美國嘅護照係會新增男女以外咧第三嘅性別選項啊，就有一個選項就叫做未指定，即係 X gender X。 喂，事實上係咁樣喎，即係如果做好多即係從事同公共服務有關咧，你要設計嘅表格等等咧， 好多行政措施， 你又有即係一啲嘅叫做闊一啲嘅敏感度咧嘅性別嘅設計咧，好多可能喺設計過程裏面都諗下啊，究竟呢份 form 係咪仲係只係得呢兩個嘅選項咧？咁而家即係美國嘅官方方面咧，即係做出一個叫做嘅動作啦。咁嗱，過去咧美國民眾咧都可能喺一啲嘅情況裏面咧係可以顯示即係唔係男或者女嘅性別嘅，咁但係必須要出示一個診斷書，先至能夠喺個護照上邊咧有相關嘅標示啦。咁而家咧就即係新嘅措施咧，就即係放寬埋呢個嘅限制啦。 係啊，因為個重點就在於嗰個持有人其實係可以自己就唔使喺呢啲有證明書下邊就自己去揀嗰個性別。所以咧，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都話咧，其實顯示呢一個另一個性別咧，第三項嘅性別咧，係一個都有一啲技術挑戰性嘅一個任務嚟嘅。因為頭先阿譚永輝你都提到，可能有好多嘅表格啊、程序啊，其實一連都要因應這個措施而作出一些改變，同埋個系統都要有一些長期的調整啊。 係啊，咁啊，亦都係你頭先有提過啦，就是、拜登政府嘅找數工作之一， 個競選承諾之一啦。 咁啊，上個月咧就係、是、國務院咧，美國國務院咧亦都係有一啲嘅政策即係更新咗啦，就喺海外出生嘅小孩咧，只要爸爸媽媽其中一方係美國公民咧，就可以擁有美國國籍啦。咁啊，呢項嘅措施亦都係將會惠及咧即係唔同嘅人啦，咁亦都係希望咧，即係透過代孕或者其他生殖技術咧，擁有血緣關係下一代嘅家庭咧，都可以喺呢項措施嗰度咧，即係照顧埋佢哋啊。 係，亦都係改變咗前朝特朗普嘅一項嘅有關嘅政策啦。咁講美國嘅消息咧，就講到呢度咯。跟住落嚟咧，我哋又去一去澳洲咧，交俾嗰邊嘅朋友咧，講下最新嘅一啲動物和一啲不速之客，一齊聽聽。 十万八千里，人民足印。 五月初，大家在新闻里面看到农民分享老鼠在新州农庄肆虐的恐怖录像，镜头下成千上万的老鼠在农场四处乱鼠，甚至爬到超市的货架上面。不少农户已经自费花了近150,000购买毒利，仍然无法制止老鼠横行。如果不趁这个严冬有效撲殺老鼠，春天到来的时候，繁殖力强的老鼠会带来另一场巨大的浩劫。鼠患已经确实到首都领地，再蔓延就会来到大悉尼近郊的乡镇。受害的农户呼吁政府正视，新州的农业部长 Adam Marshall 宣布拨款5,000,000支援受灾的农民，其中包括採用毒利撲殺老鼠。不過毒藥到頭嚟不單止殺死老鼠，而且亦都毒殺了其他的生物，譬如兔仔和野貓，甚至河裡面的魚亦都吃了不少被毒藥毒死的老鼠。結果人類亦都輾轉吃了不少毒藥入去自己的肚裡面。這一次由2020年起的鼠患，源於山火後良好的生存环境和丰富的农作物收成。老鼠喜欢在人类居住的地方出没，尤其在污糟的环境里面生存。至少我不止一次听闻老鼠咬开了电线的表面，引致涉电，导致房屋起火，所有的东西付诸一炬。我刚刚搬来我现在住的屋，很快就听到屋的天花板上面吱吱的叫声。滅蟲鼠專家到嚟，放咗鼠脷、 几日之后，我在后院发现一只肚胀卜卜的老鼠尸体，就是因为吃了鼠药跑出来饮水。老鼠在澳洲试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788年。第一艘来澳洲靠岸的舰队之中，老鼠随着人类登陆，从此在这一片新大陆繁衍生息。据说一英亩的土地上面可以有1200只老鼠存活。最新的消息是，距离悉尼以西400多公里的威灵顿监狱，大群老鼠咬烂了建筑物的架构，包括天花板和电线。结果400名囚犯和200名工作人员被迫立刻搬家，等当局灭鼠和彻底收葺。看来州政府这一次真是束手无策了。 唔该晒喺澳洲嘅姚启荣啊，嗱，谭永辉，如果即系屋企嘅屋企入边啊，后院有老鼠都真系大工程啊！ 唔好讲后院，话嘅唔系好多屋企人，好多人嘅屋企有后院啦、啊，香港喺、你大厦附近见到你都惊啦，澳洲袋鼠我听得多啊，鼠患呢个老鼠鼠患咧就唔该晒阿姚启荣同我哋讲咗最近嘅情况啊， 系啊系，即系要灭鼠对大工程，不过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咧会讲另一个喺土耳其嘅大工程啊。 在善道会工作了这么多年，一定遇到很多难忘事。 他来明朗的时候都是十零岁啦，他其实满口粗口，跟着又做面包啊搬运，我见到他那个投入的转变，我觉得是令我很感动咯。在他身上我是看到很多可能性和可行性咯。 今个礼拜日黄昏六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请嚟香港善道会总干事李淑慧同大家倾下计。 旅游乐园 今个星期同大家以朵认识 伊拉克。 伊拉克曾经饱受战火煎熬，好少香港人导游。嘉宾 Aaron 除咗到首都巴格达参观伊拉克博物馆之外， 更到伊什塔尔门参观， 适逢阿舒拉节期参观圣治， 佢更加到底格里斯河坐船河添。 当中难忘故事，留意星期六下昼4至6， 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 欧海星、仙路 旅游乐园。 开拓无限视野，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 谭永辉、陈浩之，十万八千里。 是啊，我们去到土耳其那边呢去看一个大工程，就是伊斯坦布尔运河。就连他们的总统埃尔多安呢十年前的时候有公布这个计划，跟着都有形容过话都是不是一个好像一个疯狂的运河的计划。那啊这个运河呢、原本现在看回在伊斯坦布尔那里呢就有一个、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如果有去旅行呢，即我那时候也有去过，就、会有一架船可以俾你橫跨去嗰個海峽度觀光，因為呢個海峽咧就係分開咗咧土耳其嘅呢個伊斯坦布爾嘅兩邊嘅。 咁呢個海峽相當之繁忙啦，咁亦都係土耳其咧即係覺得喺呢個時間咧係需要即係啟動一個新嘅運河工程嘅一個嘅原因啦。咁喺上個禮拜六咧，佢哋就宣布啟動啦。咁名稱就叫做伊斯坦布爾運河工程啦，45公里長，咁啊大概差唔多。两倍，即系来回一转屯门公路咁啊，差唔多啦。咁啊，21米深啊。目前嘅选址咧就喺伊斯坦布尔嘅西部啦，连接黑海同埋马尔马拉海嘅。咁啊，头先有提过博尔普鲁斯海峡咧，咁就好多船咧，即系主要都系使用呢一个嘅海峡啦，喺黑海同埋马尔马拉海嘅海域之间。咁新做呢一個嘅伊坦布爾運河咧，咁就當然可以疏導一下咧，即係博爾普魯斯嗰個嘅繁忙嘅航道啦。 作一個新嘅運河出嚟咧，除咗係嗰個工程嘅造價就即係令人哋關注咧，因為成150億美元嘅，預計6年就做好啦。另一方面咧，其實都引發咗會唔會有一啲環保嘅問題啦，係會有機會咧令到個海峽咧係會有一啲污染嘅問題咧，亦都係 係有一啲團體去關注啊。 嗯，咁更加多朋友們咧，即係牽涉到即係土耳其一個咁大嘅工程咧，同佢哋點樣去睇自己喺嗰個地緣政治啊，或者係甚至乎軍事方面咧一啲嘅角色啦，同呢個地緣嘅政治角力咧有冇任何關係㗎？啊，而家嘅博爾普魯斯海峽咧就係世界上最重要嘅商業同埋軍事航道之一。頭先有提過啦，即係黑海啦，咁亦都係連接埋去地中海咧，其中一個即係航道嚟噶嘛。咁因此咧，海峽對於黑海沿岸嘅國家嚟講咧，其實都係有一定嘅關係啊。咁甚至乎係一個咽喉點啦，大家會覺得嗰、那個博爾普魯斯海峽。咁好多國家喺附近咧，包括俄羅斯啦、烏克蘭啦、羅馬尼亞等等咧，都係喺呢個位置嘅即係相關嘅區域嗰度嘅。 嗯，咁點解？话而家可能会影响到其他呢啲黑海嘅国家，或者佢哋会比较关注咧。因为如果睇翻头先讲到啊，博斯普鲁斯海峡咧，其实而家个控制权咧就受一啲国际条约所规范嘅。睇翻有一个1936年签订嘅蒙特勒公约啦，咁咧公约咧就俾土耳其对于呢一个海峡有个控制权，咁必须要确保一啲民用嘅船只可以自由去通行个海峡啦，但系亦都系限制咗一啲非黑海嘅国家嘅军舰咧系穿越海峡嘅。咁但系咧，如果你而家喺侧根嗰度又再作多一条新嘅运河出嚟，咁亦都会令到一啲黑海嘅国家去担心。咁嗰条新嘅运河究竟会唔会有一啲其他黑海以外国家嘅军舰咧，可以有机会系驶入去当中咧？ 咁当然好多人一谂起俄罗斯啦。咁所以咧，其实都系一个地缘政治嘅联想啦，一个问题嘅联想啦。咁因为咧就如果你新开一条运河咧，就唔受到头先讲嗰条蒙特勒公约所限制嘛。咁亦都有多人关注到咧，就头先有提过嗰个环境嘅问题啦。咁甚至乎有多人觉得虽然官方就系话咧，即系要疏导一下嗰个繁忙嘅博斯普鲁斯海峡，咁但系有啲人就認為咧，其實做呢個工程咧係有啲多餘嘅。 嗯，亦都係啦。咁作一條運河出嚟啊嘛，其實亦都係喺一個原本樹木都好茂盛嘅地區嗰度係開挖嘅，亦都係有機會對環境係造成咗一定嘅破壞啦。可能都會影響到喺伊斯坦布爾市嘅一啲淡水嘅資源同埋成個城市嘅供水嘅系統啊。 嗯，另外都跟進一下啦，喺緬甸嘅方面咧，今個禮拜咧有消息咧，就係佢哋嘅政府咧喺星期三釋放咗2296個曾經參與示威嘅囚犯嘅，咁當然咧，緬甸嘅軍方咧喺西方同埋包括東盟國家嘅輿論壓力之下咧，一路都係覺得佢哋係要即係釋放一啲咧即係被拉咗嘅同示威有關嘅人嘅，包括記者同埋示威者。 嗯，咁喺釋放示威者之後啦，聯合國亦都繼續重申啦，緬甸係必須要釋放領袖昂山素姬咧，先至可以平息緬甸嘅緊張嘅局勢。 好，咁今個禮拜我哋交代嘅新聞都七七八八啦。 節目嘅尾端亦都送隻歌俾大家啦。頭先咧就同大家傾到呢個美國嘅護照加入咗第三性別俾大家選擇啦。今個星期啊，呢一位歌手咧亦都有一啲宣布，就咧喺自己嘅社交平台啊，就話自己係一個咧非二元嘅性別者。佢就係日本嘅宇多田光。 个星期啦，见到宇多田光咧就喺自己社交媒体嗰度就话啦，认为自己唔属于男性，亦都唔属于女性啊，亦都出文就话咧唔想俾男女嘅性别所定义啦。如果可以嘅话咧，希望咧有另一种嘅称谓可以拣啊，无论系啲咩嘅性别或者身份咧都可以用啦。咁佢又发现咗而家有一个叫做 MX 啊 ，Max 呢个不分性别嘅称呼，希望未来咧可以更加被广泛咁样去使用啊。嗱，呢首歌就叫做《朋友》啦，咁亦都系有啲人话入边歌词咧讲到朋友之间唔能够言喻嘅爱啦，个主题都系同同志平权咧有啲关系嘅。 好啦，时间嚟到咧，我哋今期节目嘅尾声啦，咁啊，大家周末平安愉快啦， 好，结束今期嘅节目，拜拜。